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好啦，镜头一转，我就今集第四集了，已经去到啊，那就一跳就跳回去 A 组。 A 组呢，我就覺得真係可以稱之為真正嘅隱藏死亡之組啊！啊，點解呢？咁啊，但係陣間講，聽我講落去就會知㗎啦，會有答案俾大家㗎啦。咁呢組呢就主要啊係主要係有主辦國啦，當然逢 A 組都係有主辦國份㗎啦，咁多屆都係嘅。咁啊，今屆咁當然係俄羅斯啦，咁啊夾埋埃及啦，埃及都哇好多年冇出席过大赛㗎啦。咁就真係非常之好，非常之紧要。咁以往成日都喺非洲区嘅外赛啊，失诸交臂啊，硬係争啲咁样啦。但係今届呢真係啦，基本上啊係叫做28年嚟再次跻身決賽周。咁其實之前都係90年一次嘅啫，咁成績都係麻麻地嘅。咁其實唔計你唔可以計三四年嗰屆呢，嗰屆特別啲啦，雖然佢都有入過啦歷史上面，但係真真正正呢，如果你抹開嗰屆呢，就基本上得兩屆，計埋呢屆第二屆嘅啫。咁所以佢係決賽周嘅新丁嚟嘅，真係可以叫做咁樣。另外嗰兩隊呢就當然啦，烏拉圭同埋沙地阿拉伯，可能大家見到呢組都冇乜，唔係咁開胃呢四隊，嘩呢啲球隊呢組可以識得機㗎喎，應該都差唔多㗎喎。咁但係我同大家講呢，呢組係可能會係幾打生打死嘅一組嚟嘅。當然場面上面呢係咪會好睇呢，就呢個嘢叫另論啦，咁我陣間都會再講嘅。但係先預告定啦，先講定啦，未講邊隊有機會出線之前呢，我覺得呢隊呢組呢係會幾激烈嘅幾激烈嘅。事不宜遲，不如就唔講啲較為熱門嘅球隊，唔講主辦國啦，我想講一支球隊呢，就真係覺得嘩可能喺人嘅心目中可能係32支球隊入面最弱嘅一隊，其中之較為最弱嘅一隊啦，可能有啲覺得巴拿馬都弱㗎，係咪先？咁呢個呢可能係僅次於巴拿馬嘅沙地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呢，咁其實就都有一段短嘅時間冇出現世界盃㗎喇，有兩屆冇出現㗎喇。自從94嗰屆就最威威啦，入到16強艾查巴嗰個年代啦，係咪先？咁沉寂咗這段時間之後，今年呢就非常之好啦，壓過咗澳洲，就直接出線。我諗係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嘅，非常之緊要。但係呢，我如果你有聽到我第一集都有講到啦，喂澳洲嘩經歷過換帥嘅情況噃，喺外圍賽之後個教練請辭喎，咁呢個呢去到沙地阿拉伯呢亦都有相同嘅情況出現啦。沙地呢咁就真係唔知點解，本來呢雲馬維克都帶得好好地嘅，佢今個外圍賽就請咗雲馬維克嚟，叫我都講咗雲馬維克叫做真係非常之名帥啦，如果喺世界盃嚟講更加係有成績俾人睇到啦。先唔好講佢個 擺個戰陣，或者有陣式，或者踢出嚟個足球員面目先啦。但係喺個大賽嚟講咧，係佢有佢嘅功能喺度嘅。咁啊，亦都成功啦。最後將沙地阿伯就喺可以小組直線直接攞到個決賽周嘅席位，叫做 OK 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咁就完比賽完咗之後咧，就挺遲咗，咁就走咗佬嘅。走咗嘅，咁啊无好臨急臨忙咁咧，沙特阿拉伯就叫咗个保阿沙，就急急忙忙嘅叫做，喂你顶住先，顶住先啦，跳上船顶住先啦，真系冇办法，完全唔知点解就会走嘅咁样，但系保阿沙都顶咗两个月咧，就叫做可能因為中間咧就叫做有海灣杯啦，咁亦都有少少 friendly 其實都開始都唔係佢教㗎啦，咁中間頂咗海灣杯好似成績就記得係一般嘅啫，一好一般嘅啫，咁但係個始終個成績唔係咁好，同埋呢最緊要一樣嘢呢，其實就年初嘅時候呢就沙特係有啲動作嘅，足總係有動作喺度嘅，咁啊，所以就其實保亞沙咧就變相就有一個只係一個過渡期嘅人物啫，咁啊有咩動作咧？沙特其實沙特咧就喺年初度同西班牙就簽訂一個協議，咁啊協議咧話其實就幾一帶一路 feel 嘅，如果你真係將個角色就唔係沙特啦，換咗強國嘅話咧。啊，基本上係更加之合理啊！咁啊，呢啲一帶一路嘅形式咧，就好常見嘅啦。咁啊，但係咧，今次咧就沙特都有樣學樣啦。咁啊，從西班牙就同西班牙聯賽賽會咧就簽訂咗個協議，就將佢國家隊都有份或者係大球會踢緊嘅九位球員就送過去。西甲同埋西乙幾支球隊度踢嘅，咁啊送過去意思咧就唔係真係買過去，係借過去啊，係借啊，記住係真係威到係借過去啊，我借俾你哋玩啊，真係借俾你哋俾球員試一試啦，咁樣但係又自己都有權係收翻嘅，咁啊呢、這個舉動咧就第一就好明顯衝住個世界盃而嚟啦，就希望啊球員啊冇送過去，嗱你呢幾個月咧。有得踢就踢，盡量就吸取啲高水平地方嘅足球嘅經驗啦。咁啊，當然啦，呢、這個我諗都係一個開頭同埋一個象徵式嘅舉動。咁啊，之後咧會唔會繼續有類似嘅關係咧？同埋最緊要咧，而家呢個嘢係呢個deal咧係互惠互利㗎。咁啊，點你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因為沙特嘅王子咧，賓沙文咧就其實就非常之好 support 呢樣嘢嘅，咁啊，亦都係好早嘅時候就基本上就買咗個電視轉播權喺沙特嗰度啦，即係買咗西甲嘅轉播權啦，咁一不特止呢樣嘢，最緊要係想。就利用西班牙嗰技術嘅方面嘅西班牙賽會嗰方面嘅資源，同埋西班牙本身足球嘅青訓啊、技術啊、設施啊等等咧，想吸納過去擺喺沙特嘅足總嗰度。咁啊，當然啦，呢啲雖然冇寫出嚟，但係我都估，亦都會係應該話啊，開好多足球學校。起好多嘅青訓嘅系統，咁啊，亦都係做啲交流啊！你不如西班牙有啲賽會有啲人啊，就過嚟就同我哋沙特嘅足總交流下，咁啊有咩係軟件啊硬件上面可以發展到嘅就發展啦。咁啊，另外西班牙方面咧就其實如果喺個亞洲市場嚟講咧，西班牙都唔弱嘅，咁啊佢亦都有專員咧專門。喺個亞洲地區度做啲推廣工作，咁啊中東地方咧，我諗除咗因為點解會吸引到西班牙咧，就因為除咗油嗰方面啦，咁啊而且就係咧，成個中東嘅市場咧，我諗西甲咧就較為少開拓啊， 或者係其他嘅球，其他四大嘅聯賽球隊呢都唔係用咗好多嘅心機功夫暫時擺咗喺度，咁可能有個別球會啦，英超個別球會話擺咗喺度啦，曼城又咪同中東某一個個國家或者某個財團咪合作囉，但係呢個真係係好個別嘅例子。如果你以國家嚟講呢，我諗或者係一個聯賽，成個聯賽同啲中東球隊或者甚至乎國家嘅足總合作呢，我諗就西班牙就叫做係第一個啦。咁所以為咗搶到頭籃，當亦都係想開拓成個中東嘅市場呢，西班牙都唯有係用呢招嘅啫。可能你吸納咗幾個球員囉，你出唔出唔關我事㗎。我呢就只負責簽個deal啫。喂，亦都同時間好過搵強國啦，係咪先。強國唔使啦。強國我哋不嬲亞洲都有市場，唔單單只係搵你強國㗎。其實就車咗一巴喺個強國嗰度嘅。所以都話強國你唔係有錢呢就可以叫做立曬所有嘢返嚟㗎。你睇下連王健林啊，玩下馬體都唔玩啦，就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側面嘅證據，就話咦點解西甲就麻麻地鍾意大陸嘅市場啦，有少少關聯嘅可能啊，估物論都好啦。咁就有嗰幾位球員呢就叫做做嗰個先頭部隊，就去咗西甲聯賽度踢，亦都楞到就係呢，就當然啦，成個 package 嚟㗎嘛，咁唔係淨係球員㗎，你我俾球員你咪俾返個教練我囉，就所以呢即係俾個有西班牙背景嘅教練俾你啦。咁呢賓斯呢就其實就大家如果真係熟悉佢嘅呢，就佢球員時代就好較為長時間喺西甲度效力嘅，華倫又效力過，巴塞都效力過，但係佢就絕對就唔係非常之好重心嘅球員，叫未必係叫好重心球員啦，叫做正選副選之間啦，特洛里費嗰陣時就更最應該就係佢踢得較為出色嘅時代。呢位智利啦，記住啦，呢位其實係呢位阿根廷嘅教練，其實之前帶過智利，大家都知道啦。但係就令到智利就真係不好意思咁樣咧，就出唔到世界盃。就呢位其實如果你都係教過華倫西亞啦，之前係短暫時間。所以呢位教練咧，西班牙點解都會醒你呢個教練咧？亦都可能係自己沙特嘅足總都叫做。未必係關西班牙事嘅，但係呢未必完全好關西班牙事，咁可能自己本身自己本身呢足總都想搵嘅，都想搵類似嘅球員，因為其實整個 back 期雖然剛才講咗，呢位入咗之後入咗籍踢咗幾年國家隊，西班牙國家隊嘅教練呢，又其實都正係啦，正正係因為你炒咗嘛，冇工作嘛，叫做搵咗你啊，你叫做都有啲經驗，亦都係西班牙背景係咪先，西班牙加南美背景啊，叫做 OK 啊，可能符合我哋嘅而家嘅做法。好似沙特呢就喺年尾嗰時其實係年尾嗰時已經搵咗佢啦，之前保亞沙頂咗少少時間。其實年尾開始已經搞咗啦，咁我都錯咗，啱啱睇返一次就係年尾呀，即係11月尾嗰時已經搵咗佢返嚟。咁呢個換帥呢就同就同澳洲文化維克就好唔同啦。呢個換帥就真正其一就可能配迎合返自己沙特足總嘅政策啦，二來就係可能真係叫做有少少急就章嘅成分，就順理成章就搵咗佢返嚟。咁究竟呢位賓斯呢係可唔可以喺短期之內呢執返隊波，同埋沙特呢隊波喺佢個揮下會唔會有變化呢？先講雲馬維克上場之後呢，其實就將沙特呢嗰、那個 地面推進呢就維持住嘅，做到嘅。咁啊，甚至乎喺個反擊嚟講呢係叫做做得幾好嘅，因為沙喺佢你都知我們馬來西亞呢就應該都係幾著重防守反擊呢個咁嘅踢法嘅，咁所以沙特喺佢揮下呢其實打呢個套路係打得幾好嘅。咁啊，賓斯嚟咗之後呢會唔會有什麼變化呢？咁啊，先講下啲球員嘅情況先啦。咁啊，球員情況方面呢就因為而家就冇佢未真真正正出個大軍名單㗎咁樣。咁所以就得30位球員呢先可以做先可以叫做喺個訓練營嗰度呢就搞緊。但係幾時會出個大名單，或者返嚟名單呢就未知道嘅。咁啊，尤其是啱啱佢哋都有兩場嘅友賽啦，叫做對住阿爾及利亞同埋希臘呢兩個真係較為輕量少少嘅對手啦，同埋個強度冇咁高嘅對手啦，咁啊叫做一打個好嘅開始，兩場都贏波。咁就當中今次選咗入去嘅球員呢坦白講啊，佢雖然有啲球員補送咗去西班牙，譬如啲去咗越早嘅穆斯塔法啊、艾穆沙啊、艾里微啊咁等等，艾蘇里咸啊等等呢啲球員，咁呢啲球員其實去到嗰邊都冇乜點踢嘅，咁所以嚟講呢雖然有送咗啲球員到去，但係唔等於會一定會用翻曬佢哋嘅。OK， 咁所以嚟講就係咁啦。咁啊，入喺個陣容入面咧，但係就冇一位好出色同埋好緊要嘅一位人物啦。咁啊，就係艾沙曼尼呢位喺之前艾希係非常之重心嘅一位前鋒嘅球員咧。咁就冇入選到嘅，咁啊雖然啦，我好坦白講，就年紀都有一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揾佢嚟做後備都可以嘅，呢個就有少少嘅可惜。咁啊另一個啦，都已經非常之高齡嘅艾沙侯拔啦，咁啊應該理論上唔散佢入去都正常㗎啦，因為其實成個沙特嘅中場呢是有個替補嘅，係有輪換嘅。咁主要呢兩位球員就冇入選到，另外兩位呢譬如艾索利啊、穆阿夫啊都冇入選到嘅。咁我諗因為其實後防嚟講都佢哋已經有一套嘅人選用緊㗎啦，並唔關年齡事嘅。咁所以呢樣嘢亦都要留意。咁佢入面嚟講，而家暫時大軍名單有咩人呢咁樣，咁啊如無意外就會用艾雅里嘅龍門穆沙拉林呢就打正選嘅，如果龍門嚟講。咁就呢位龍門嘅身手都唔錯㗎。咁啊叫做啦，下三路波亦都係 OK。咁所以呢其他龍門我就好少冇乜點睇過嘅，咁啊譬如艾希拉嗰位龍門，尤其是艾希拉今季嘅戰績亦都係低落呢，咁所以我諗用返當頭起阿爾亞尼嘅呢位龍門呢，我諗係非常之好。阿爾亞尼就剛剛喺亞冠杯又出個角，但係對亞塞特嗰場呢其實踢得非常之好嘅，陣間如果立埋啲相關球員可以講一講啦，如果有啲突出嘅球員，因為艾亞里呢就本身入去呢個大名單呢就唔算十分多，同埋集中喺後防嘅位置。咁呢艾亞里呢咁就係今季呢，如果你講後防嚟講呢，即係主力喺中堅嚟講就冇入選嘅。咁入選嗰個就係艾亞比啊， 咁就嗌穆拉克啊，呢、這個就較為可能重心少少，嚟緊可能大家都有機會喺場上面見到佢嘅喺嚟緊呢個世界盃度，因為嗌穆拉特呢咁就基本上坐擁喺右手邊，就亦都會好典型啦，有咗做下助攻咁樣嘅一位球員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咁反而其實如果後防嚟講呢，集中呢真係剛才講啦唯一有機會阿爾利會出到嘅球員就係阿比啦，呢位集位應該係打集位嘅球員啦，係打左集嘅球員啦。咁中堅嚟講呢其實都幾不易之選㗎啦，兩位夏沙維嘅球員啦，其實都已經好耐啦，都踢咗好耐啦，起碼都有好幾年呢都是呢個配搭㗎啦，兩位夏沙維嘅球員咁啊，奧馬亞沙維同埋奧沙馬夏沙維兩個名都非常之相似嘅，咁啊一位就艾拿沙，一係就艾希拉，咁就呢兩位球員呢就特點就係呢，如果正面嘅波就冇乜太大問題，亦都佢會前面飆一飆波可能瓦解對手嘅攻勢，但係佢佢哋個轉身呢就非常之有個針咗地方，同埋有啲真係會有啲慢嘅，同埋佢如果俾人打身後呢就基本上會打穿嘅，咁呢兩位球員係有呢個咁嘅特點喺度啦，咁打穿嘅情況呢就好睇究竟嗰支對賽球隊係咪強攻呢，同埋個速度係咪速度型好快嘅球隊啦，如果唔係嘅話呢佢哋還可以嘅，我覺得佢哋還可以嘅，咁如果除了左閘可能艾亞比會有機會出之外，另一位有機會出的球員亦都會可能會更加出色的呢就是艾沙蘭尼，這位亦都是艾希拉的球員，這位球員呢的助攻力呢就真是不容忽視，艾沙蘭尼呢這位球員其實有少少通天老冠的，兩閘就打得，甚至乎推上少少亦都得，因為本身他的速度和個盤樓嘅技術係都唔錯㗎，咁所以艾沙蘭尼啦可以睇下啦，如果係喺有沙特嘅賽事呢，呢位左閘嘅球員呢係要睇一睇住嘅，咁反而如果你話其他入選嘅球員呢，我諗呢個機會上陣嘅機會未必真係太大啦，如果係成個條防線，除非啦佢之後會再揀對返艾蘇里啊或者穆阿夫啊呢兩位球員入去，如果唔係呢基本上個後防好單揀㗎啦，基本上啊。咁啊中場嚟講，咁啊叫做如果你用嘅話呢就應該會用，首先呢就會用艾法克啦，咁同埋奧迪夫嘅呢兩位球員呢我諗亦都會較為重心啲會用喺個中，我而家講緊係個中軸位，因為如果喺賓斯嘅帶領之下呢基本上亦都係可能會係睇返啲保守少少嘅陣式，當然啦如果你睇下佢自教智利好似都唔係好十分保守咗，但係基本上如果擺落沙特嚟講我覺得係幾啱數嘅，咁亦都成日都講啦，所謂嘅 4-2-3-1 可以變 4-3-3 㗎嘛，喺個進攻嚟講，所以其實如果啊對呢支球隊嚟講，我就覺得後防係咁樣嘅話呢，擺兩個防中衛係絕對係合理㗎，好合理㗎，咁佢中間嚟講係有人用㗎，一有人揀㗎，即係未必係淨係得艾法克啊同埋奧迪夫咁樣揀㗎，未必嘅，有得揀嘅球員呢其實係可能揾個真係非常之經驗我對嘅艾查森啦，呢位球員都已經中橫咗，嘩都係有過百 cap， 亦都係基本上都帶領咗個多球隊一段時間，咁艾查森又叫做完咗啦，完返個世界盃夢啦，咁最後可以真係帶領到球隊入到去，繼續再一次入到去世界盃啦，咁叫做佢真係打咗幾多次嘅世界盃呢，真係要 check 返啦，真係要睇返啦，咁就因為佢04年呢開始入國家隊嘅，咁就正正常常呢如果睇返個陣容呢就 要陣間再同你大家補充翻啦。但係艾查森咧，今屆咧就我諗亦都係一個重心嘅球員嚟㗎。咁啊，除咗可以幫奧迪夫手啦，有時如果唔出艾法積嘅話，咁啊幫佢手之外咧，另外有一個球員就可能亦都幫到手，就係六號仔嘅艾，就係、是、六號仔嘅艾法艾布華克啊。艾布華克咁呢位球員，如果第一集之外，其實可以係上前去到幫手，甚至乎喺進攻層面度，就佢都曾經幫過手嘅，咁所以亦都要留意呢位球員啦，個擺位係點樣啦。咁如果進攻層面嚟講咧，咁其實都唔係少人用噶。咁首先嚟講，肯定會用嘅就是、兩位會效力緊，即係被送到去西甲嘅球會嘅球員啦。咁應該咁講，亦都有三位啊 ，sorry 係三位啊，咁會有機會係會出曬呢三位出嚟嘅。咁樣咁就一個咧，就係、是、打左手邊嘅艾杜沙尼。艾杜沙尼咧，佢喺左手邊嘅威脅係好緊要嘅。咁尤其是如果揸實打反擊時候，佢一邊艾杜沙尼。另外一邊嘅艾舒尼，咁啊呢位艾舒尼就射咗去蘭格列斯，咁啊呢另一位咧艾杜沙尼就射咗去維拉利爾，就其實都係出過一大場，即係咁耐以嚟。但係呢兩位球員本身嘅速度同埋個入射加埋佢個埋門咧，尤其是艾杜沙尼嘅埋門咧係唔錯嘅，艾沙尼咧。就真係睇佢喺個速度上面呢係會有一個優勢嘅情況喺度，咁啊睇下佢喺右手邊可唔可以搞到啲出嚟啦，咁樣。咁另一位啦，艾穆華特呢，就其實呢位球員就艾哈蒂特嗰陣時已經開始留意佢㗎啦，咁叫做有一個新星嘅姿態出現，咁而家叫做借咗去利雲特，但又都係出咗一大場嘅啫。亦都預計咗，因為呢個頭先我講嘅計劃呢，坦白講一個呢、這個又叫做打包計劃，真正嘅計劃呢就其實真係兩國所謂嘅交流嘅啫。球員成咗犧牲品，咁會唔會影響到呢三位球員喺國家隊表現？我又覺得唔會太過影響㗎，因為其實只係借咗去半季，同埋喺個友賽上面呢亦都會 keep 住會用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你個中場嚟講呢，我諗基本上係呢扎球員會打正選㗎啦，咁其餘嗰啲你話啲艾卡白利呀、啊、就艾卡爾比爾呀、啊、呢、這個較為經驗豐富少少嘅球員會有機會出呢，我諗只限後備嘅啫嚇，另外啲Cano 啊、艾伯特啊，雖然艾伯特或者係穆加維嗰啲咧都會有少少經驗啦，但係我諗咧，隨住因為佢哋效力嘅球隊，尤其是艾伯特嘅艾希拉咧，今季個表現亦都真係幾差下嘅，幾成尤其是喺亞洲賽成績都係較為低落，國內度仲可以，但亞洲賽成績低落咧，我諗會影響到佢揀入大軍名單嘅最後嘅決定。咁前邊嚟講咧，基本上就兩位球員揀嘅啫，咁所以你講話哇死，啲沙特唔踢單箭頭都唔得啦，係咪先？得兩位球員揀嘅啫，咁就一位就係艾沙拉維，咁就呢位艾沙拉維其實真正咧，嗱佢唔係大會嚟嘅，即係唔係艾希拉啊、艾爾亞利嘅，咁啊踢緊艾拿沙，咁啊叫做喺國內嚟講第三號嘅球隊嚟㗎啦，咁就呢個位艾沙拉維咧，佢勝在咧佢嘅把握力咧係有喺度嘅，咁尤其是你門前啊嘅把握啊、執雞啊等等咧，唔可以錯過睇少呢位球員，同埋呢位球員咧就個活動範圍都比想象中係大嘅，所以有佢喺度咧，其實係可以串連到成個沙特嘅反擊嘅攻勢。反而另一位球員阿斯利咧，呢位阿爾亞利嘅球員咧就 叫做有少少大器晚成嘅感觉啦。咁今季呢喺阿爾亞利其实都担当咗前面嘅角色。咁但係见到呢位球员呢个本身个特点未必係十分之出啦。同埋我如果你俾我比嘅话呢，我觉得艾沙拉维呢就正选嘅机会会大好多。咁佢估不论嚟讲都系只不过一个只系一个可能系后备禁制嘅方案。咁另一个呢就终于唔使嗌乜嗌乜啦，就卡马拉。咁呢位有塞内加尔血统嘅球员呢就被召咗入伍啊。咁唔知最后会唔会入选，但系如果真係立心，其實睇下賓斯點樣揀啦。如果立心真係兩個前鋒夠嘅話，佢就真係未必會入到去嘅。咁但係真係完全呢個係 unknown 嚟嘅，因為我都冇乜點睇過佢踢 unknown 嚟嘅。如果呢位球員就有非洲嘅血統嘅話呢，基本上又係啲有機會快馬喺前面度可以做啲串繞嘅角色，咁可能亦都係一個幾符合踢法嘅一個球員嚟嘅。咁就如果整體嚟講呢，呢啲沙特嘅球隊呢，咁就基本上大家都會預計佢哋都會踢啲防反嘅足球㗎啦。咁喺賓斯咁佢帶領呢差唔多接近半年嘅情況之下呢，似乎冇乜點改變呢個踢法。咁進攻層面上面呢，係會如果當會做反擊時候呢，就真係會變咗到 4-3-3， 可能就係前面可能頭先講咗啦，艾舒尼呀艾杜沙尼呀就會兩邊嚟到支援中間嘅。咁基本上中軸位呢真係幾睇奧達夫啦。咁奧達夫呢就但係吸唔到咁多位置呢就有疑問啦。咁佢就叫做有翻後，亦都係有喺中間亦都做啲長傳咁樣啦。但係奧迪夫我諗佢一個好難頂住咁多個列強，尤其是如果對住列強嘅球隊，對住快速球隊呢係幾大鑊嘅。咁一見到呢，如果你沙特叫做啲強隊呢，其實就中後防呢就幾現形嘅，呢個係佢哋本身最大有隱憂，亦都應該都搞唔掂一個問題嚟㗎啦。坦白講，即係唔好話我睇死佢，係搞唔掂嘅，因為本身球員嘅速度啦，同埋你知道除咗個別球員有速度之外，本身沙特呢尤其是後防呢佢唔係打速度型㗎，唔係㗎，打位㗎咋。同埋打個經驗，咁所以基本上佢個缺點係十分之明顯。咁奧迪夫同埋艾法積都唔會頂得好多，即係坦白講。咁睇下前面啦，個反擊會唔會？我覺得今屆沙特嘅反擊係會有少少睇頭㗎，係會有啲睇頭。咁頭先嗰三位過咗去西甲嘅球員啦，咁加上頭先我講嗰位箭頭艾沙拉維咧，基本上係一個好有反擊能力嘅一個組合。咁睇下佢哋睇下賓斯啦會點啦，同埋之後嘅友誼賽啦會唔會再 pick up 多少少佢哋呢啲班波啦，咁之後又要對意同埋對德嘅。咁所以其實係真係絕對唔可以忽視呢啲球隊嘅前場嘅能力。咁但係後防呢就真係不好意思啦，講句啊。咁最後都睇埋其實呢個 package 呢就真係唔係淨止足球上面嘅，咁炒開少少講呢，因為賓沙文呢呢位無可麥德賓沙文呢位國王呢，大家有睇新聞都知道呢，佢係幾想真係因為權力啊，本身權力嘅關係呢，亦都好想真真正正做嗰、那個真係王儲啦，而家叫做王子啫，但真係真真正正做到個皇位呢，我諗佢而家做啲改革呢就真係為咗自己個權力上面係到著想，係咪真係為咗想改革社會呢，兩睇啦。佢真係吹出嚟嘅試點2030呢呢、這個咩政策呢，就其實本身你都睇個新聞都知道，喂女性可以揸車喎，女性可以入球場喎，女性就唔可以披啲紗布喎等等呢啲社會上面嘅改革。咁伴隨之呢，其實佢同西班牙呢喺戰略上面 係有個好緊密嘅合作㗎。咁啊，由2007年去到而家咧，尤其是而家啦，咁啊喺近排呢一年入邊咧，就加強個合作。咁啊喺多方面、喺多角度咧，都有個合作嘅。尤其是喺商業上邊啦、貿易上邊啦、會啦，咁啊，西班牙亦都將會咧喺沙特入邊個投資咧會加大、會擴大啦。咁因為沙特所謂嘅開放啊嘛，作嗰啲開放嘅政策啊嘛，咁啊好多嘅大型啊，或者好多有錢佬或者係大財團都會吸引到西班牙嚟到做個投資，咁啊亦都啊各國喺頭先講咗資助夥伴啦，亦都係近排沙特亦都買咗西班牙嘅軍艦啊、軍船啊等等呢啲嘅國防嘅設備啦。咁喺個商業啊、能源啊，能源亦都係一個緊要嘅位置啦，因為西班牙能源亦都有佢嘅資產喺度，咁沙特唔使講啦。咁就貿易啊、工業啊，同埋個煤礦啊，最重要煤礦沙特都有㗎嘛，沙特係非常之富天然資源㗎嘛，咁啊同埋科技啦，咁啊水農啊。同埋旅遊啊等等呢啲方面咧，係有全面性嘅合作，咁啊只會越嚟越多嘅合作嘅啫，同埋長期嘅合作嘅啫。所以喺足球上邊會唔會係只係頭先我講嘅第一步，係咪之後會真係配合埋國家呢個咁嘅大型發展，而真係伸延到足球都可以係長遠咁，可能未來十年、二十年發展咧，就要睇下啦，就要值得大家要睇下啦。會點繼續打造呢支球隊咧？我諗真係要大家要值得去留意一下啲未來嘅情況。咁啊，反而世界盃呢支沙特球隊咧，大家都知道佢嘅強弱喺邊嘅啦，但係佢哋嘅發展咧係要睇住嘅，係要睇住嘅。 即係不嬲咧，都係喂神呢個預言咧，係一個冇人能夠挑戰嘅位置。即係近排咧，有啲人物咧就希望挑戰到呢個位置。 係咩？ 係啊， 邊個？ 名就唔講啦，就叫 Tony 嘅。名就唔講啦，就叫 Tony 嘅。 如果你係名唔講嘅話，應該係講翻佢姓 咯。哦 ，OK， 名都唔講嘅姓彩嘅， 主要都係星期二嘅時候會出現多啲嘅。 我同埋會喺爾德道嗰邊嘅。 每星期二喺爾德道， 個名都係思月定。 卓偉偉呢期突然間有個豪男打出嚟咁啊！系咪啊？山雞嗰啲冇理由，唔係唔係山雞，再上一個啲咩？ 舞台劇之後有一個燈神，就係、是、我， 係啦， 大佬， 呢條僆仔同我爭位，係咪先？梗係俾啲，喂，梗係俾啲顏色你睇啦。你登過股市就係嘛？我登大馬，收皮，全香港得我一個好男，咁咪搞收你皮咯。唉，真係呢個難分難解啊。 Kelvin Shelley。薯仔、慈山、無名、網台大典，逢星期三晚8點 ，Regazine Live Facebook 直播。